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月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七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将在七月和八月特别策划了追寻先辈足迹红色主题月特别节目。我们将会实地探访各个郊区县的红色第一村、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抗日根据地等等，带您追寻先烈的足迹，重温光辉历史，体验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的精神。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将带您走进的是怀柔区九渡河镇的庙上村。庙上村距离怀柔城区45公里，临近黄花城长城，山峰险峻，峰崖高耸，山清水秀。从城区开车赶来，沿着蜿蜒的山路，能够感受到沿途美好的自然风光。庙上村在这里闻名遐迩，正是因为它是怀柔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庙上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昌延联合县，时任昌延联合县二区区委书记的高万章同志来到庙上村开展工作，并且在1940年10月份在庙上村的一个小石洞里发展了5名党员，在这里建立了怀柔区的第一支党支部，从此也拉开了庙上村抗击日寇的序幕。2006年的7月，在怀柔区政府的支持下，怀柔第一支党支部纪念馆正式落成，成为当地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先后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2000平方米的广场上设置了第一书记高万章的塑像。那么高万章同志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怀柔区的九渡河镇庙上村建立了怀柔区第一个党支部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庙上村的党支部委员孙洪旺为您介绍。 怀柔第一党支部啊，它建在这儿以后，实际上在之前是属于这个丰滦密联合县，当时是就是那时候他汤河船在汤河口那边，后期到了40年，由于这个形势转变，然后又组成这个昌延联合县，这儿属于昌延联合县，昌平和延庆。当时怀柔啊，它不是属于独立的县，它是在这几个地儿就都给划分了，就是说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后来呢，到了这个40年的时候呢，昌延联合县，因为昌延联合县它下设的是13个区，咱们这儿呢为2区。这儿有一个图，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在怀柔地区，这个当时49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区域图。这13个区啊，多半还都在咱们怀柔地区。你像一区，由皇城长城往下到四渡河，这为一区；由这儿往下到桥子、茶坞、平一分，这为4区。5区呢是在这个汤河川，就是这一块。6区呢是由这个木田峪到这个北伐这6区 红罗镇， 对。 啊，这是6区。 6区，7区呢是在杨凤，就是现在影视城这一块。这2区呢是在渤海和这个黄花城这一带。 那这个二区相对来讲是山地啊。 是啊，当时呢，就说这个二区建在这儿的一块庙上呢，这儿为七纬，七纬所在地， 应该是二区的最西北。 对对对，它实际上这地儿是延庆跟怀柔交接的那个交接的地儿，然后由这儿往上再走八里路，一过俩这边就延庆了。 哦， 哎，这是当时这个昌延连贯线这个七个区就都放在怀柔这个位置上，剩下那边有延庆的，有昌平的。 嗯， 当时为什么说这是怀柔第一党支部？就是说在农村建立中共党组织，这是第一个词儿。后期到就是四五年以后撤销了怀顺联合县以后呢，然后呢怀柔独立建县，所以说这儿也是怀柔区区委的前身。 1940年，高万章来到庙上村，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住在庙上村村民王启田的家里，通过谈话宣讲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讲述党的方针政策等等。高万章同志的宣讲陆续得到了村民们的回应，他发展了庙上村的村民齐立田、王启立、韩存好、王启田、韩存隐等人入党，从而建立了怀柔最早的党支部。时间在流逝，历史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抹去。 浑身都打青了，问我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哪儿？都知道庙是这个八路军的根据地，什么公粮藏哪儿了，有这个病号没有，都藏哪儿了，问我这个咱们是一个共产党员，能干上他这个？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我也不知道。 庙上村的共产党员们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坚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的抗战故事提醒着我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革命先辈，才换来了如今的幸福生活。现在的庙上村已然成为了红色旅游基地，同时也是国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被评为怀柔的西柏坡。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包括展厅、广场以及广场内的党支部创建人高万章同志的塑像等等部分。展厅为仿古式建筑，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内设文字、图片、资料展板和实物展示。跟着纪念馆的讲解员，我们也走进了这段红色的记忆。 啊，我是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叫徐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吧，这1938年的鲨鱼战斗点燃了怀柔地区的抗日烽火，这就是抗日战争八年中咱们怀柔地区发生的几大战役吧，有琉璃庙战斗、九渡河战斗，还有九渡河南山战斗。其中呢，鲨鱼战斗是打响咱们怀柔地区的第一枪。八路军的第四纵队奔赴冀东，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来到鲨鱼村后呢，得知日本板垣师团的一个中队也向鲨鱼方向激进，咱八路军呢设了一个伏击圈，与敌人呢进行了正面的战斗，歼灭了120多个日本人，同时呢缴获了步枪80多支。咱八路军呢也有80多名年轻的战士留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个九渡河革命烈士陵园，它原名呢是叫华华城烈士陵园，始建于呢是1970年，占地面积呢是980平方米，墓园内呢一共葬有40名革命烈士，其中呢有29名是无名烈士，就是过去打仗的时候路过这儿牺牲到这儿的八路军同志，牺牲到这儿就埋到这儿，有29名，其中是无名烈士。咱们九渡河镇一共是18个村。抗日战争八年中所有牺牲的烈士名录都在这上写着，其中呢我们村先后有8位英烈为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王启颂就是那个时候牺牲的，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给八路军收集一些军粮、军用物资等工作。有一次呢去延庆王家山给八路军送军械的途中呢被汉奸告密了，不幸被捕。被捕以后呢，敌人对他是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单，还有八路军藏军粮弹药的地方。但是这些情况呢，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他呢，心里非常清楚，始终就是一句话：誓死不当亡国奴。敌人对他实在无奈，残忍地用铡刀 将他活生生的砸成了三截，还把他的人头呢挂到了延庆、永宁、城东门来示众，以此来恐吓当地的抗日百姓。他牺牲的时候是1941年，他比刘胡兰牺牲的要早。1938年呢是创建了栾沧槐联合县，1940年呢是建立的苍岩联合县，1941年呢日伪军在那个怀柔地区呢制造了西四毒和惨案，还有日伪军将咱们庙上村里人改到了二道关、耀子峪等地呢进行了修围的。1942年呢，苍岩县的各游击队统一编为呢县游击队。同时呢，高爱章同志1942年是在大庄科被捕的。1943年呢，二道关、杏树台、耀子峪等地呢，群众公开了拆围子，逐步恢复党支部的工作，并建立了民兵组织。1944年呢，栾沧槐顺呢在黄垦举行了建县大会，县委书记呢刘作恒，县长是田华。1945年呢，二道关等地呢围子都被拆除了，群众呢得到了解放。顺义部分地区呢跟怀柔合并，建立了怀顺联合县，过去都是联合二县，什么苍岩联合县呀、怀顺联合县。实际上怀顺联合县建立呢就建立了3个月，5月份建立的，8月份就已经拆了哈。就咱们这个时候是抗日战争前夕，不归怀柔县管辖，它归四海县管辖。就是说1947年建立四海县的时候，咱们这个村给划给四海县了。就是过去的四海县，咱们现在是叫四海镇。就是说等解放以后，就等于说把四海县给一半分了，咱们这块归怀柔，四海县的归延庆。1948年是能怀柔解放。咱们这个怀柔第一党支部呢，是1940年10月在这里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呀、庙上村呢，它是原属苍岩联合县。时任苍岩联合县的二区区委书记高万章。 高万章。 对。来到咱们村开展工作，并组织建立了庙上党支部。高万章是1915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1933年4月呢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呢是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组织建立了庙上党支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是历任山西省大同市组织部干事、山西省劳动局的局长、书记等工作。1982年离休的，2004年病逝的，终年呢是89岁。为了缅怀高万章同志呢，专人前往高万章的生前驻地，收集了高万章同志的有夫妻的合影、有家人的一些照片，还有下边这些呢是高万章同志的各类任命书和各类证件，有持枪证、毕业证，还有各个单位的任命书。他呢是1940年假借教书先生的身份来到咱们村，住在了平民王启田的家里，通过与平民交谈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道理呢，先后发展了5名党员，党支部书记呢齐立田，组织委员王启立，宣传委员呢韩崇豪。就是在这个石洞里边成立了怀柔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个石洞呢海拔是1530米，它离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有15-16里地远吧。其中一位宣传委员韩宗豪呢是咱们村的唯一一位百岁老人，去年他刚过世。咱们村呢是60户，130多口人，我说的是现在啊。咱们村呢是71年通的电，76年修的路，通的车，2002年修的咱们外边这条公路。就说没修路之前吧，甭说像旅游来的大巴车了，连三轮车都进不来。咱们村的老百姓去趟怀柔得徒步走2天，自备干粮、自备水，中间你还在乔治镇住一晚上。就是您上来的时候看到了吧，咱们那条河沟，没修路之前咱老百姓好多都走那河沟出去。你想想过去老百姓多不容易，也可想而知为什么说把这个怀柔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咱这儿了。山清水秀，四面环山，是不是呀？ 对， 就是日本人咱们从来过4次呢，他但是共产党也好、八路军也好，他一个也没找到。就因为咱们到处山上到处都是山洞，你随便躲个山洞里头，他也不知道你躲哪了，他也找不着，是不是？就说主要是咱的地理优势。 这段红色的记忆记录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高万章同志和庙上村村民的积极抗战下发生的感人抗战故事。庙上村的党支部委员孙洪旺说， 区委建在这儿以后，这个支部成立以后，然后 当时区委给这个支部的下达了三大任务、 嗯、 这三大任务是看住敌人，破坏敌人，引走敌人、 嗯、 当时可以这说，你看这三大任务说的挺简单，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它都有牵扯到生命危险。你要说看住敌人，在这个村的这个制高点吧，形成三角这个位置吧，再有消息树，看着这个消息树，要是从北西北方向过来呢，咱们就是把制高点这棵树放倒，然后村里边看着这棵树，把这个大体这点信号以这个为消息，完了以后呢，把这些村民老百姓呢撤离，组织这回隐藏起来，就是看住敌人，破坏敌人，就是想办法瓦解他内部，完了以后呢，使敌人的系统也让他造成混乱，再一个就是引走敌人，敌人一旦进入这条沟里边怎么办？村民就是说，包括这个党员这一块儿，就是说恢复性命去把他引走。因为什么？区委在这儿，然后呢，部队在这儿，还有伤员、军粮、重要的文件都在这个村儿，所以说当时就是说想办法把他引走。这可以这说，引走听着挺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那是确确实实有着生命危险。你走慢了，他不干，他打你；你走快了，敌人就这知道要上当，所以说当时还必须采取这种巧妙的方法把他引走。实际上，这三大任务呢，在当时呢，可以说，在上也牺牲了不少的这些老百姓。这里边呢，就说当时这个通讯没有，咱没有那么高的那什么，那时候呢是以消息树、还有鸡毛信、还有这个。命名那个十二生肖属性，以这个为什么命名各个村庄的村名，什么鸡村啊、猪村、狗村这么命名。完了以后呢，让送信的呢去给送。实际上当时这信呢，实际上就是一张白纸，或者说就是一个物件。然后呢，别一根鸡毛，这是平信，相互问候一声；别两根鸡毛，得有要事。要相商，也就是要求对方过来，然后到第三根鸡毛的时候，敌人已经到了。当时就是以这个，就即便说是敌人把你抓了去，你看这个啥都没有，就三根鸡毛没，都是用的是暗语。当时啊，从昌平这边上来，这个黑山寨村寨有敌人的据点，就是炮楼据点都有，九渡河这儿有，二道关这儿有，四海延庆的四海、永宁。左右兰巴那边那叫什么蝎子池，这一带这都有这个炮楼据点，所以说这儿呢，这个地儿是一个三角，属于一个三角地那么一个形式的。这一圈呢有敌人的炮楼围着，所以说当时呢，反正就是那句话咋说呢？越是那什么地儿是安全，所以说当时呢，区委选择这个地儿也是有他的那什么，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打了一仗，在延庆这边打了一仗，然后撤回来以后，咱们到这儿休息吃饭。然后养伤完了以后呢，接到新的命令以后，大家从那儿出发去别的地儿打仗。当时就这儿就是一个根据地。 当时实际上我们这个庙上的周围有很多日伪的， 大约是13个据点吧。 13个据点 啊，就这一圈。对， 那其实还是很危险的。这个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因为这个呀，就是说昌平这儿南口吧，这儿就是说敌人那管员师团他们那个一个系统就是在这边。杀一场战斗的时候，敌人派去增援部队去那个南口，然后再杀一阵，咱们接到就是说命令以后，就是在这儿把他阻击的。咱们这个地儿也是一个三面都能通，就是说八路军这一块呢，把军粮、伤员都是放在这儿， 交通要塞。 对，属于一个交通要塞。 韩存好，这都是咱们村的村民吗？ 对对对，这韩存好呢，他呢是。当时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呢就是说前期做这个支部工作，后期呢他参军了，参军以后呢跟着部队打西安堡战斗，这他们都参加了。完了以后，后期解放以后呢，他又返回来就是在家， 一直在村里生活。 对，上面这宋普臣呢，他也是前期做这个支部工作，后期呢解放以后呢是一直在村里边，一直担任支部书记，到了80年吧，又搬回他老家戏台去。 庙上村结合自身先天的地理优势以及红色文化特点，现如今把村内资源进行整合，也搞起了红色旅游。 这是一个属于行政自然村，就是 很小的一个村，人口呢是130多口人，50户吧。这个村的面积呢是16平方公里，山场比较大。从这村呢到县城呢是大约是45公里，现在交通还算可以。庙上现在以这个红色文化产业为主，现在呢就说这个怀柔第一个党支部建立所在地就是庙上。现在呢这个村呢是以这个红色文化，以这个红色基地为依托发展这个民俗户还有这个民宿。现在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村的情况呢，大体是以股份这种形式，以这个第三方协调，然后呢发展这个红色旅游体验这一块。目前呢今年呢就是说刚初步把这个合作社成立，然后呢以这个合作社为这个起点，把这个红色旅游这一块红色体验这一块发展起来。目前接待人数也不少了，大体就是说赶到年终吧也能有点收入。就是说合作社这一块有村民这一部分，有第三方，有他一部分，然后还说这个合作社一部分。合作社这一部分呢是用于这个开支这点人员的操作使用，剩下村集体这一块呢到年终给大家伙呢是农民增收吧。现在呢就是说到这儿以后呢搞活动，穿军装，就是穿八路军军服或者红军的军服，然后列队受旗仪式，然后唱红歌，读这个学这个党章，然后到这个参加这个展馆，给这个高万章烈士呢就献花致哀，这都有。然后参观展馆，最后是宣誓出文打誓词这一块的活动。如果要是呢年轻一点呢，可以走4里地，2公里吧。上边呢有这个伤员救治，就是途中有伤员救治，有这个叫体验吧，就是投弹 情景体验， 对，模拟情景体验投弹区，还有推小独轮车，就是运送军粮。然后呢上边还有这个大碗茶，聊天讲故事这一块的活动。这个全程下来以后呢大约是得2小时吧，就是这个要走这个长征路这一块完了以后返回来以后呢，在这个民俗户吃饭，就是八大碗吧，有一个粉条炖猪肉，剩下呢就是素菜，反正都够吃，挺好的那个。 现在的庙上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尚的民宿，村口的枕水厅泉民宿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枕水厅泉民宿的负责人辛中超。 我是那个艺术专业的，对这个民宿有一种情怀，就是、说是也是响应了国家的发展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也是为这个乡村繁荣或者是增收来这个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个人感觉的话，庙上村的话整体这个村户不是特别多，几十户，然后的话还是处于在深山里面，原生态化相比较其他的一些村子要更有优势一些特别的安静，尤其是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泉水在附近还是比较出名的。这个泉水的话就是从山上直接说是自然这个流淌出来的，味道的话就是特别的这种甜美做出饭来尤其是煮这种茶煮茶味道都特别的好。因为咱们的民宿还是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精品的，然后的话公共空间还有就是这种在附近的这种旁边有河流，还有这个大岩石，就是相当于小桥流水人家的这种感觉在古人的这种诗句当中能找到很多一些现实当中的这种景象，给人一种特别美的这种享受。 在怀柔区九渡河镇的庙上村，您可以游革命圣地，听红色故事，吃抗战饭，住农家院，走抗战路，不仅可以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又可以感受这里的山清水秀。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丁力采制的报道。 昌平区兴寿镇下院村位于京密引水渠南岸，距市中心46公里，周围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气候宜人，具有较好的山前暖带小气候。由于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文明历史，近几年来很多的文化名人聚集于此，使这里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型文化群落，被人们称为画家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力。下院村明代城村，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个村子是从明代就成了村。 明朝？ 对， 这是有历史考证 的。对，有。在那个村北边原来有一个庙啊，那庙上有一个那个碑文。 哦， 那是 它上面有那个记载。 对，有记载。完了，这个在咱昌平区那个档案室，那档案上也有记载。 哦，明确是明朝那会儿建的村子。 对，那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太监吧，上那边一瞧，这环境挺好吧？完了，他就在这儿也是弄一个后花园似的， 山清水秀。 哎，对，他就跟这儿弄一个花园，跟这儿休养，那样一点点，那是叫上院，或者就是又分开了，叫上院跟下院。现在两个村嘛，上院下院。 哦，最早是叫上院。 最早就对。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的村？ 这个听说是从清朝时候。 就是变成上院和下院了。 嗯嗯， 现在目前还是上院下院两个村。 对对，还是两个村，两个村。 就一直传承下来了。 对，两个村挨着，两个村也都不大，都是150多户。 哦， 嗯。 听过党支部副书记陈永忠对下院村的简单介绍之后，我们自然就聊到了在这里开办工作室的几十位艺术家了。 97年的时候呢，中央美院那个教授王华祥上那个桃园水库这边就是游览观光来了，而他呢从那村路过嘛，看着咱那个这个村离这水库又近，还得在这京密引水边上，他一看这个环境非常好，完了他就租了咱们这个农民的一个房子啊，跟这边修了工作室。 哦，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了啊。 对。从这以后呢，他就住下以后，他就觉着环境也好，人也好，陆陆续续的他就招了这一些都是美院的，什么钱少武啊、田世信，这都是艺术界的顶尖人物了，反正也算。他们来了呢，也就是跟着租农民房子给翻建，建他们工作室，他们也就是在这儿又工作他又休息。他们来了之后呢，也就是有一些个中青年的吧，也跟着一起也过来了。 因为艺术家可能看中这一块，他认为是安静， 嗯， 适合于他个人搞创作。另外，离的市区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对啊。 那个，这是从97年开始， 对 吧？ 对对。 到目前为止，您统计过吗？咱们村子里边一共有多少个从事这个个人创作的画室了？ 现在就是有43户。 43户。 就在这儿租农民房子，完了就是建工作室。现在有43户。还有那么40多户啊，就是租农民房子呢，不给盖房子，就跟这儿搞创作，就是一个年轻的。 您说这43户是翻建房子吧？ 对。 还有40多户是就租完以后在这儿创作，但是没翻建房子。 对对对。 那就加起来将近90户。 对对。 等于占村子比例不小了。 是啊，我们咱村里边现在是150多户吧，再加上这个呢，就应该是200多点户。现在这村里边主要是艺术家。绝大部分都是绘画跟那个雕塑。 他们来了以后，这个村子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他们一来了哈，给这村民的素质肯定是有一个提高。这个原来这村民，就是说，在这个自律上的话，对这什么街面上干不干净上的话， 这也是想潜移默化的受这些个艺术的熏陶啊，完了也都是自觉的，就街面上家里边啊，他就注意比较干净了， 注意卫生了、啊， 就是然后说话也比较文明了 啊， 时间长了嘛，老是， 毕竟跟他们也是街坊邻居了、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这村的艺术家呢，一般都是知名的一些老教授过的，他们跟这个村民的关系都非常好。像这回这个什么垃圾分类我的，这一说完了，他们也都挺支持这艺术家，拿这个村里边的整体的这个素质给带起来了。 艺术家们的到来为村庄带来了明显的改变，下院村也抓住机遇，通过村庄规划制定整治和管控方案，完善农村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自然山水优势和民俗文化特色，进一步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建设美丽乡村。 村首先教育村民吧，得介绍这些个，就是说这些个也算人才，是不是？艺术家这些人才，咱们也吸引这些人才啊，到咱们村里来。也有一些村民啊，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对这些外来的吧，也是不那么理解啊，就跟什么垃圾多了，什么水也喝多了，两位干部呢，也是就是说。积极的做工作吧，完了从那个意识形态上呢也加强工作啊，对这些艺术家什么人来啊也做一下把关啊，设点卡子也是、 啊、也有一些门槛啊、 哎、对， 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到这个村来， 对对，他们不有一个艺术家联合会嘛，咱们也是通过他艺术家联合会，你如果说要是想进入一个艺术家，根据他们得了解了解啊，说这个人有什么历史啊、 嗯， 有什么特长啊， 把把关， 哎，把关就是这样呢，就是咱们现在住村里边啊，都是一些个老的教授的德高望重， 嗯 啊，这些年轻的呢也有那么几十号人吧，三四五十号人，他们都是一些个在现代行业，就是说都是一线嘛，艺术界一线，而且都是非常稳重的，也都是比较什么向上的， 就是给咱们村里能够带来正能量， 对对对对， 不管是对村民也好，对村子的其他建设方面都能带来很大帮助哈。 对对对对， 在硬件上，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整治啊，包括我们整体硬件提升，我们做哪些工作呢？ 从硬件上呢，从这次就是说环境整治吧，俺们这个两委班子吧，在这个镇党委的领导下吧，也是两委班子责任到人啊，完了分成片儿。下去就是说拆除这什么四大乱建啊，乱丢乱放啊，现在这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就是按照那个网格化给它分成区，完了呢就把党员我的还有那志愿者都在这个网格区里边，哪嘎的说谁身上有垃圾没人处理呢，完了往这反馈就有的呢，人家就是看着这垃圾了，人家就是自己就给清理了，就是真是就是说以这人啊带动那家庭，让那个家庭呢也带动那个村儿，现在这环境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其整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整治之前吧，反正就是你比如说外边这村民嘛，搭个棚子，瞎坏的堆点什么柴火之类的。 那这拆起来的话应该也费劲吧，因为大家伙 这拆还比较顺利，俺村还比较顺利，这村民素质还真挺高的， 大家都理解。 开始俺们感觉的难度应该挺大，结果拆的时候还真都挺配合的。 就是做好准备工作就要去做工作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用了多长时间就拆完了？ 用了两个多月吧。 两个月拆完了， 有涉及到有五十多家吧，反正。 这么多艺术家来了以后，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配套的相应的一些？设施也好， 生活上面主要就是方便，这些艺术家车多嘛，咱们就给他在这个村南边给他建一广场 停车 啊，停车村中给他做一个，村西做一个， 方便他们停车，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自来水上，上水下水，咱这都进行改造， 更方便了， 对对对，村里边呢还有一些那个酒吧、咖啡店，还有这些个小的超市、饭馆儿，这还有一个那个健身广场。 这些以前应该是在村里是没有这些的吧？ 对。咱们因为咱们艺术家没有一个正经八百的一个展厅，那就说咱们说那广场那块儿呢，一会儿咱也可以看见， 就原来是一个垃圾场，什么都往这扔，乱七八糟脏着呢。咱这是把这给它归置出来了，弄一个变成一广场，顺便也就盖了几间房子，满足这些艺术家，或者咱们村里边举什么活动的，就在那儿就行了。 画家们的到来让村里得到了实惠，也让老人和孩子见了世面。他们还组织村里的孩子定期开办美术班，为村里做了很多的实事。下院村充分利用艺术家带来的资源优势，与艺术家联合举办了首届乡村艺术文化节。在邀请艺术家参与的同时，也向村民发出邀请，通过高雅文化加乡土文化的方式，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参与感和成就感，同时带动村里的产业升级。 艺术家跟他们集体办的活动主要是2018年6月30号有一个乡村艺术文化节，它这个内容呢，一个是绘画展览，还有一个就是音乐，还有什么儿童，还有一个影视，几个板块。当时呢，反正到现场来的得有那么1000多人吧， 从外边过来的， 啊、对对， 1000多人， 开着车来了，跟当时那大伙都堵住了，车都。完了那天呢，也有一个小集贸市场，也是人来人往，生意挺也挺好的。 集贸市场卖什么呀？ 就是什么农牧产品、 哦， 那个小艺术品，这都有。 那个集贸市场就是村民在里边、 对， 做买卖， 也有村民，也有艺术家。 哦， 完了那个村里边还组织了10来个那个妇女吧，给蒸包子。 就是、蒸包子 啊，就是卖的包子吧。那是5块钱一个，当时那包子卖的还挺快。咱就是想试一下，就借助这些艺术活动，看能不能增加点收入之类的。 因为毕竟对于我们来说，以前这些东西很 生 疏， 对，都 没 有 做过。 对对对对，反正那天的销量还真是不小。 就 一天， 就办了一天。这个文化节是谁主办的呀？ 这个主要是咱们村委会主办的，主创啊都是艺术家。 这个想法是最开始谁想的？ 是艺术家呗。 他们提出来的， 对对， 就是说想为村里做点事儿，结合能不能办个艺术节？ 对对对，就是想看一下这对这经济， 有没有促进和帮助？ 对对对， 很成功。 很成功。 大概其收入有多少？ 当天每天反正可能得有5万多块钱吧。关键是这个村里边那几个饭馆，我的都满了，都 已经满了。 饭馆啊，什么集贸市场啊。你像俺们那个天蒸的包子，就蒸了好像2000多个包子吧。 2000多个包子。 那天那10来个妇女，就从早上3点多钟就起来，就咔就切馅儿，就和面，可给累苦了。 一天的这个文化节开完以后，您觉得有效果吗？对村里？ 有效果，从那个知名度上，从那个经济上，再说他通过这个举办啊，他就看出这人有这个经济利益。将来就是说怎样拿这个艺术跟这个经济挂钩，把这村里边这个村民啊、集体啊、艺术家啊，从经济上都能得到点实惠 啊，就是更好能融合在一块儿啊。 对对对， 就是充分能利用我们目前这个优势。 通过艺术节之后呢，有一些个艺术家呢还是就是想从这找这个房子租。 就是那艺术节之后又有很多人来， 就想跟着找地儿。 哦， 但是现在咱这也属于这地儿，现在基本上没了，不是？ 已经满了。 对对，也有想跟村里边想搞什么合作，我的都有，就是包括那个棋牌研究会，跟咱们这个大讲堂也要是联合，他上咱们这儿给讲课了。原来他老在那个老舍茶馆，这回有可能咱们这儿有这平台呢，他们也有可能就是说不定时的来给咱们讲课了。这样不挺好吗？主要是有一个，这村不有一个老人大学吗？以这老人大学一个70米长郡，它这是反映这个昌平70年这个发展成就那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老人的创作，一部分是这个中小学学生，这是分上卷下卷。上卷是老人的，下卷是这个中小学生的。老干部局那边有一个编辑，通过翻阅各种那个党史资料嘛，就是找咱们这个昌平70年这些个重点的这些历史事件，编出一个故事来，70个故事。这老师呢，根据这个70个故事呢，来设计这个画面，设计好的画面让学员照着画面来画。 这是有多少人画了多长时间？ 这个得历时一个多月吧，就是画这个。 画了一个多月呢， 嗯嗯， 多少人画的呀？ 反正得三十多个吧， 哦， 三十多个老人，完了还有三十多个学生，中小学生。这是一个主的一个展览，相应的还有一些个什么儿童板块，还有一个也是一个音乐的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那黑空间，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这七十美长卷的创作故事、创作过程那么一展览，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坎普空间，是这个老人大学的学员的一个小作品一个展览，这是一系列的一个展览，这就是今年打算要办的这。 下院村艺术家租住的每一栋房子、每一面墙都很有特色，不同的艺术家根据个人喜好建造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碉堡型的，也有工厂造型的。我们在陈永忠的带领下来到了资深策展人、国家一级美术师万纪元的工作室参观。刚一进院子，万纪元就指着正在建设的一栋建筑为我们热情地介绍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斜角，斜角呢要把它变成这样，就这里切块地，那里切块地，这里补一块，那块就变成一个弯弯曲曲的，随心所欲更有意思。以后呢这里可以挂点照片啊，挂点小画呀，然后呢那随心所欲的 曲径通幽， 对对，然后呢这些窗户都顺着这个树来 啊， 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景。原来这后面呢是垃圾啊、猪圈啊、菜地啊，那么现在他们那个镇里面啊，村里面啊很重视，就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广场，变成个文化广场。那边呢，他们这个活动室啊，做什么？上次艺术节就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广场。 哦， 这个村很不错啊。他们现在是美丽乡村啊，然后呢，这个垃圾分类做得特别棒，而且都是志愿者。就说整个的一种文化提升，然后呢陈素玉他们呢在搞那个叫什么老年大学，他们这个农民自己在那里画画，我觉得就是说农村的文化呀，这样一来呢就使得整个的得到一个提升， 嗯， 更文明了，更清洁了，更和谐了，文化得到一种提高。很多国外的人到这儿来，感觉这个村怎么这么干净啊，怎么这么和谐啊，真的不错。 走进万纪元的工作室，这里简直是别有洞天，我们被一个像室内体育馆一样的画室惊呆了。前面的墙壁上一幅巨大的油画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 里边有这么大一个厅呢，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你外面看不到。 我的天哪，这别有洞天了。 这里呢是我想画一张大画，画一张世界最大的画，所以我就来到这个村儿。它有多大的场地，我就盖多大，盖了多大的房子就画多大的画。这张画现在是48米长，7.2米高，是在一块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布上。它可能是也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架上绘画。为什么叫架上？就是传统绘画，它区别于现当代，包括中国画不断的可以拼其他的现当代可以拼，这是一张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世界的任何一个美术博物馆，包括大都会，包括大英博物馆，包括卢浮宫，包括中国美术馆，都没有一个展厅能放下它，只能放在下院村儿。这张画的名字叫做纪元1978，牛氏，纪元是我的名字，也是年号，就公元1978年耕牛交易。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元年，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中国的农耕文明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所以这是记录了这么一段历史。上千个人物，数百头牛，反映的就是那一个时期的农村的面貌。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几乎消失了。这张画呢，草图画了许许多多，30多年前第一稿，30年前第二稿，这是第三稿。这一稿呢，草图画了7年，上颜色呢，就是从我退休的当天，2013年的4月20号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画。 在绘画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到这参观，到这儿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进行主题活动，也包括6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到这儿来，上千人，其中包括费尔南德·波托罗，他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他带着50多个人的团队到这儿冒着雪来，第一眼就我的天哪，太震撼了。所以他在后来的中央美院他的作品研讨会上，有人问，在世界范围内加上绘画会不会消亡，他说不会消亡，你们下园村万金园的牛市就是证明。所以我就觉得这张画还要画下去，人文爱呢我还想扩展，这边想画斗牛，那边呢想画牧场的转场。 你还要创作多少年？ 一直到这张画一直到我死的那个时候。好像我没有那种感觉，好像我已老了，没那种感觉，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去画。 离开半纪元的画室，在小广场上，我们采访了在这里聊天的陈姓村民。 跟以前比是有变化。 都有哪些变化呢？ 从卫生方面说也比以前强多了，总体来讲各方面都有进步。 以前的卫生你跟我们描述描述。 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太脏了，又脏又乱。 拿这儿来说吧，这儿以前是个什么地儿啊？ 这儿以前是一个什么地儿呢？没人管，脏得厉害。 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吧？ 对。 嗯， 整治好了以后就很漂亮了。 那个去年咱们办的艺术节，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 您觉得怎么样啊？ 挺好，这样闹多开几次还好呢，不赖，弄得挺好。 下院村目前正在致力于村庄的转型发展，他们准备借助艺术产业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明确走发展产业兴村富民之路。 以前的艺术家在这儿，他没形成产业，没给村里边带来什么实际经济收入。从那咱们上级领导上跟艺术家，跟咱们村领导上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他们艺术家呢也在做这事儿，现在研究这个呢，也就是那边搞什么民俗，搞这个旅游。咱们村不是那个百村带千村之一嘛，也是想借助这个艺术家这个，给他弄一个这个经济链。想法的扩大点集体跟村民的收入，也是现在正在做这方面事儿。 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比如说要做些什么东西？ 现在主要他要做的哈，一个是这个精品民宿，一个是这个艺术培训，反正还有一些个餐饮呐之类，就是服务性的吧。还有什么那个艺术品交易市场，这肯定都要建。 就是说以后这个村子就成为一个艺术村，是吧？ 对。因为祝总那边现在不是这边占的地吗？他这边也要搞这个，就说艺术产业吧，想借助这个上下院这个艺术区，包装那两个村儿。完了，我们也是想借助他这个市，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丁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4、3、2、1。 2021年4月10日，第47届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在温榆河公园正式开跑。这个横跨朝阳、顺义、昌平三区，规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公园，被誉为京城最大的绿肺。